帮助一般人念佛往生净土。太宗莲师啊，这几十年来老师建立太宗莲师，一直到他往生38年。38年太宗莲师的莲友就不要算多吧，每一年5个人往生，10年50个。30年，38年，至少应该有200个往生的，200个往生的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说他能不能往生？肯定往生。啊，你一生当中真正能帮助100个人以上往生，你自己往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。我说这些人往生的人看到你往生功夫不够，一定要求阿弥陀佛，我们到极乐世界都是他帮我忙的，怎么现在一起去帮他去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！啊，老师在台中，这是第一功德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估计是最保守的估计，啊，是根据他老人家所说的，10000个人当中啊，大概有3-5个往生，啊，那么台中连有50万人，啊，算10000人当中的5个，10万人当中50，他有50。超过50万，啊，帮助别人呢，就是帮助自己，这好事情啊！啊，劝人念佛，无量功德了。啊，这都是好事。啊，可是我们也要顾及各个不同地区啊，因缘不一样，佛法讲随缘啊，这个地区佛法兴旺，修佛人很多，可以啊，其他宗教也都要顾及啊，社会一般状况面面都要想到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时期，不是一个正常的时期啊，非常时期社会动乱，人心不安定啊，我们通通都要顾虑到对佛法、对社会、对大众，方方面面呢，都能做到圆满，这是智慧呀，这叫德行。大家欢喜啊！印光大师这个老人留给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建立道场大众共修不要超过20个人，我觉得老人提出这个教训，这是真实智慧呀， 真实之力。啊，今天社会政府需求的稳定第一啊，就怕动乱了，人多就麻烦啊。你自己很好，有没有被别人利用？有很多人被别人利用，自己不知道，你多可怜啊！所以人多了，念头就杂啊，尽量回避的好啊，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、啊。清净心就是道啊，这非常重要啊。啊，何况戒律里头定的就很清楚啊，真正出家修行人远离一切热闹的场所啊。为什么选择在深山里面居住啊？环境清净，我们自己没有得三昧，在过去城市里面都会受污染，过去社会比现在好得太多了，现在污染的严重超过过去，我估计应该是1000倍，不是100倍啊。你能在这个社会里头不受污染，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修行，会不会污染，都是正常的，我一点都不奇怪啊。为什么呢？那要什么样的功力能抵得住古人1000倍的诱惑啊？古人成就是环境好啊，我们现在的环境的时候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诱惑，这个诱惑力量太大了啊！自己从小又没有受过伦理道的这个坚实的基础啊，现在说是不动心，那真是菩萨再来，佛再来啊，绝对不是凡人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啊，佛菩萨再来，他有智慧，他了解环境，他绝不会去害别人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再来，一定规规矩矩做个老实人，给修行人做个好榜样，像印光法师一样。啊，真的。明文理扬，边都不沾啊，好事功德都推给别人啊，给末法时期做好样子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认清楚啊，要认真向他老人家学习。啊，言语道断不能异，心思路绝不能死，言思不能及，有言可乘量，故曰无能乘量。可见极乐净土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呐！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明白，除佛一人之外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啊，中至居天也。至 一切小大凡圣众生，皆不能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，更何能总为宣说？啊，极乐世界这意思，确实只有妙觉佛果，他才会清楚。啊，等觉菩萨也搞不清楚。啊，何况等觉之下的。啊，所以连这个一正庄严里头的形色光相名数都不能完全搞清楚，怎么能够总为宣说？故云：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，即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说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